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第一小时依然是融合爵士音乐的时间。刚刚我们听到过的音乐叫做 Delight， 来自于 Jamie Berry featuring Octavia Rose， 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熟悉的旋律 I Don't Love You More， 来自于 Incognito。 这样的音乐叫做 I couldn't love you more， 无法再更多的爱你，来自于 Incognito。 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把融合的爵士音乐发扬光大一些，来感受一下能够让我们摇摆身体的感觉， Swing Public 带给我们的 Put the sun back in the sky， 把太阳重新交还给天空，让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光芒照耀在自己的身上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像这样的一首爵士音乐作品你还喜欢吗？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诚心的给您放送了我们的歌单，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啊，声音的声三个字，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歌曲列表，我们已经按照播出的顺序为您列好了，希望能够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咯。那到 当然了，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来锁定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的首播节奏驾到，而重播将会是在凌晨的2点到4点为您送上。我是 Mr. 长，常小航。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感受融合爵士音乐，带有人声，还是带有一点点小节奏，还是说我们怎样的一种听觉状态，希望您可以通过音乐找到自己。这样的一首歌呢，叫做 Hands Up If You Wanna Be Loved。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爵士音乐当中感受一些在现场的各种各样的配器们的一种综合，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爵士音乐的作品应该是一种融合了，而这样的一种融合可能当中夹杂了一些个电子音乐的味道。这两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分享了不少啊这种爵士音乐加上电子音乐的这种小结合，那么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朋友们来去更多奉献出不同元素的 Fusion Jazz。 那其实呢我们在做爵士音乐当中时候呢很常见的就是传统的爵士音乐，但是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够给朋友们一些新鲜的听感。当然了我们也会奉献更多的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继续听下去 Deeper Still。

耳边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Deeper Still， 来自于 Incognite。 那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也是我们可以听到的比较能够摇摆起来的爵士音乐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可以来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 Incognite， 它呢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酸性爵士的英国乐团。他们当时的第一张的专辑叫做 Jazz Funk， 当时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出版。那之后呢也陆续推出过的一共有13张的专辑，非常高产。而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目前可以看到最后一张专辑是发行于2010年，这已经是8年前的专辑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声音，也是来自于8年前的声音。你会认为这样的声音是否有时代感，还是足够有时代特征呢？希望各位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而下的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更多的爵士好音乐。我们不可以错过每一首的能够触动我们灵魂的爵士音乐内容。下面时间继续来听 The Electronic Swing Circus。 Ladies and gentlemen，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He might not have a shilling to his name, but he has a song in his heart. He is the penniless your worries, cast aside your problems, and dance! 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The Penniless Optimist， 叫做这身无分文的一种乐观主义啊，就是来自于 The Electronic Swing Circus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当中带了一点点的浅尝辄止的女声，我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像这样的一种音乐就很乐观。那其实之前我们也说到过，爵士音乐就是一种有点自嘲意义的音乐了。那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听到这样的歌曲之后，或者歌曲背后的一点点的小自嘲呢？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需要夹杂一些个自嘲的瞬间，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更多快乐，是不是？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来自于尤拉带给我们的 Danny， 爵士音乐不可错过，每一首都不能错过，来。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老歌重新的翻唱，来自于 Beck and the Virtual Band 带给我们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那么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爵士音乐的不同演绎的方式。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爵士音乐各种各样的融合都会有，之前我们听到过了带电的，那么现在时间来让我们听听看带鼓点的 Never Know a Love Like This， 来自于 Incognite。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Here comes the beats. Stay with me a while. Let's take a little time. I wanna let you know what I feel inside. Now that we can choose where we go from here, it's alright. Alright.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节奏驾到。 是的，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爵士音乐跟以往还真的不太一样呢。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去绽放一下内心那朵花啊，听听看来自于Lija Bloom 带给我们的 Ragtime， 听一下，再有一种丰富的、滑稽的、可爱的爵士音乐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Trigger, free your soul.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时段正在放送咯，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就是依然来自于 Lost Language Exhibition 当中的混音作品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混音作品当中，我们能够跟各位听友们来一起分享，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的一种全新的混合。而这样的音乐元素也来自于不同的音乐制作人们，他们的好的思想，他们的一些全新的理念，其中也包括了像是 Lehman and Moore， 还有像是 Odyssey， 还有像是 Nicola Glala。那当然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混音，能够让我们走进到就是比较空灵的一种音乐世界里边去，自己可以去用在脑海里边去想象一下，你可以在未来世界去看今天，就好比搭乘一个时光机，然后呢去往返穿越的质感。在音乐当中，希望您可以来去沉浸自己。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Lost Language Exhibition 带给我们的混音带作品内容。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Prospot 带给我们的 His Skin， 以及来自于 Lim and More Everything Matters。当然，我们还能够听到像是来自于 Madway 带给我们的 The Bassline Track， 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深厚的 Bass 这样的一种低音和一种空灵的女声。它这样一种融合的方式，希望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的混音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获得方式，帮你去更新一下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列表吧。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希望你可以热爱音乐，热爱的更加多一些，让音乐让自己沉浸，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音乐就是来自于 Lustro 带给我们的 Everytime Chocolate Uncle Remix Edition。 那今天我们的混音带是来自于 Lost Language Exhibition 当中的混音作品的混音带第二部分内容了。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想了解我们的歌单的话，很简单，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两个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Cola 带给我们的Optiflux 以及来自于 Andy Vax The Game One Way by Nicola Gala.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原声混音带，叫做 Lost Language Exhibition。 那当中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Andy Vax 带给我们的 The Game， 还有来自于 Nicola Gala 带给我们的 One Way， 当然了还有一会儿我们将会听到的 Descent 带给我们的 Lock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用各种各样的音乐力量去分享这样的一种热情。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希望您能够把周末的音乐能量加强，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House 音乐内容节奏不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Sound travels through 情与能量，音乐与希望。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种鼓点，鼓点的节奏能够让我们更加有能量去上路。在路上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有点犯困的话，像这样的音乐我觉得完全可以去激活一下你的神经。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歌单的话，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关键字两个字歌单，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了。下面的时间 Come on next，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Lima and More 带给我们的 Waiting， 来自于 Cats and Seja Remix 的版本，以及稍后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UNK 带给我们的 Stalker。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您送出来自于Lost Language Exhibition 当中的混音大作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希望你喜欢这样的一种节奏的音乐。这样的节奏叫做 House，你喜欢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喜欢这样的电子音乐和舞曲的节奏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无论您是在开车行驶还是在家做家务，无论是在下午还是在夜间，您都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打动一下自己，让自己的心情更加振奋一些。如果是在夜间的话，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夜生活加满能量，伴随您的回家之路也是完全可以的哟。节奏驾到，感谢您热情的关注，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继续听下去中国歌曲排行榜。